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东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96%，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65%，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财富大搜索，欢迎您的收听，我是主持人向路。首先为您送出的是投资资讯，您将听到以下内容。两市横盘震荡，沪指下跌 0.18%。 前七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达到9225亿元，已经超过2015年全年的收入。央行发布报告，全国人均持有 4.8 亿张银行卡。在股市收评环节，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将和现场嘉宾一起聊一聊中报净利润增长的公司值得买吗？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股市行情。今天两市小幅低开之后，早盘在燃气水务板块的带动下，沪指一度翻红，随后出现了一波跳水，保持在低位震荡。临近收盘，粤港澳大湾区崛起，各大指数快速反弹，跌幅有所缩小，全天维持横盘整理的走势。两市合计成交只有2684亿元，成交量创半年的新低。截止收盘，沪指收于2780.96点，下跌0.18%。深圳成指收于8784.90点，下跌0.68%。创业板指数收于1518.49点，下跌0.84%。从盘面上来看，采掘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燃气水务居板块涨幅榜的前列，钢铁、集成电路、芯片概念居板块跌幅榜的前列。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我们的嘉宾王宁先生，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王先生您好。 您好张璐， 您怎么来看今天的这个走势？ 好的，那么在创业板连续上涨3天之后出现的今天的缩量调整，属于量价配合。今天在股市直播栏目里我也明确说，目前是正常的调整，大家不要担心。接下来大概率的应该是再浅调一下，或者明天直接进攻都是正常的走势。这里边只要创业板不击穿1434.79点，那么大体上就是就是说进二退一的这种震荡上攻的走势。这是我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嗯， 好，今天还有一些投资的热点，您怎么看？比如说粤港澳大湾区，还有这个采掘服务，包括这个基建当中的水泥板块。 好的，整个对于这个水泥板块，我前面在电台里边我有讲解，就是说，在于国家大面积的要调控房地产这种情况下，基建重新大面积上马的可能性不大，多数就是短线的资金的这种介入和技术性的反弹，而对于像粤港澳那种热点的短线热点就不建议追涨。那么现在主要的方向我们要集中在世界乱局，也就是在中东地区，由于美国的博弈这种跟伊朗的博弈加上中美之间的矛盾，会导致国际原油价格持续的上涨，所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认为国际原油价格是上涨的。同时呢，大家就要关注股市里边相关的油气概念股的股票，他们最近也确实有所表现，但是与国际原油价格的这种上涨来比，显然还有巨大的上涨的空间。 您认为目前已经有表现，但是还有差距是吗？ 差距非常大了，因为国际原油我预测今年一定要创出历史的新高。那么 历史的新高是您指的是哪个阶段的新高？ 就历史，就是说应该说最近十年的国际原油价格的新高，今年一定要突破的。但是我们说现在的这个股市石油油气概念股，尤其那些大市值的股票，从高点来讲已经说跌成一两折的情况了，所以说整体上讲这个板块大家值得重点的研究和关注。 好的，谢谢我们的嘉宾和讯投资学院的首席教授王宁先生的分析和提示，谢谢您。 好的，再见。 好，再见。这里是财富大搜索，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财政部公布2018年7月财政收支情况，一到七月累计个人所得税收入是9225亿元，同比增长 20.6%， 这个数据已经超过了2015年全年8618亿元的个税收入。按照中国农业大学会计系副教授葛长银计算，今年个税保持 20% 以上的增长，今年全年我国个税收入有望达到14395亿元，大约是2014年全年个税收入的一倍。这四年里全国个税平均年增长增速是 18% 左右，远远超过了工资的增幅。央行昨天发布2017年中国普惠金融指标分析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年末，全国人均拥有 6.6 个账户，人均持有 4.81 张银行卡，比2016年末小幅增加，增速有所下滑。在个人投资理财方面，近半数成年人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农村地区投资理财意识相对较低。调查显示，2017年全国平均有 45.97% 的成年人购买过投资理财产品，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为 32.79%， 经济发达地区居民投资理财意识比较强。在贷款方面，银行仍然是居民获得借款的主要渠道，银行以外的机构平台是居民获得借款的重要补充。2017年全国成年人在银行有贷款的比例是 39.78%， 农村地区为 35.86%， 在银行以外的机构平台获得过借款的成年人比例为 22.74%， 农村地区为 20.28%。 今天凌晨，明盛公司发布了2018年8月指数评估报告，将实施中国 A 股部分纳入明盛中国指数的第二步，纳入因子从 2.5% 提升至 5%， 提升后占明盛新兴市场指数的权重为 0.75%。 在纳入因子调整之后，会有10只中国 A 股新增加入明盛中国指数，令中国 A 股纳入该指数的数量整体为236只。此外，明盛还对明盛中国全股票指数和明盛中国 A 股在岸指数成分股进行了相应的调整。明盛表示，所有纳入将于2018年8月31号收盘时生效，下一次半年度指数评估日期为2018年11月13号，以此推断，相关追踪明盛的被动型基金将于8月31日当日完成建仓。周一，土耳其里拉急挫，拖累欧元跌到13个月的新低，并且打压新兴市场货币。美元走强，让黄金价格承压。 黄金价格自去年1月30号以来首次跌破每盎司1200美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有业绩统计的6473只股票策略私募产品平均亏损 8.4%， 负收益产品数量达到5057只，占比 78%， 其中亏损幅度超过 20% 的有895只，占到 13.8%， 69只产品亏损达到 50% 以上，最大亏损幅度是 89.2%，而最高收益率为 160.9%， 产品业绩首尾相差近250个百分点。最后我们来关注房租的价格。七月以来，在集中需求的带动下，一些大城市租金水涨船高，尤其是一线城市房租上涨明显，市场成交节奏持续加快。专家表示，由于毕业季、开学季、求职季的叠加，每年的三季度都是传统的租赁旺季，短时间内放大的租赁需求往往带来租金的上涨。推进租赁市场长期健康发展，一方面要加强租赁市场的规范整顿，另一方面还要加大租赁市场的供给。某地产研究院的数据显示，七月份北京市场租赁成交环比增加 19.2%，单平方米月租金为 91.5 元，环比上涨 2.2%， 其中地段好、配套好的租赁物业成交占比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结构性的拉升了租金。当然也有听众朋友跟我们反映，某些中介公司呢以集体租售房源的方式啊，拉高了某些房租的租金价格，比租户和这个房主直接议价，那么相比他们的拉高的程度更大一些。好，以上就是今天财富大搜索的资讯部分的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上班这些年努力如何不白费， 辛苦一辈子积蓄如何不贬值。 俗话说，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可要是我理了财还亏了呢。 比钱生钱更重要的是别让钱吃钱。 2018年财富大搜索节目全新起航，新内容，新面孔，为百姓的钱袋子寻找稳健的投资方向。 周一至周五每晚8点到9点， 北京时间晚上的8点12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香露。接下来请入我们的现场嘉宾，我们的老朋友资深交易人钟健。钟健您好。 您好。 今天呢要和钟健一起来聊一个话题，就是中报净利润增长的公司到底值不值得买啊，这是我们预设的一个话题。但是没想到昨天有一个重磅的消息啊，打乱了我们的节奏，所以说我们先关注一下这则消息啊，一会儿呢再聊这个中报的事儿啊。因为这个人啊很有名，演过很多的戏，是吧？ 也是个名人， 也是个明星。对，他的名字叫黄晓明。这个黄晓明怎么就和这个资本市场联系上了呢？他是要收购某家公司吗？啊，并不是啊。他是要控股某家公司吗？也不是。这个要说起他呀，还得说起另外一个人啊。这个人呢叫什么呢？这个人啊，他最近啊被证监会啊给盯上了，而且呢证监会对他还进行了处罚。这个人叫高勇啊。 高勇，对。 8月10号证监会发布了一份针对操纵股票市场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那么这个处罚决定书说呀，高勇是北京护城河投资发展中心的合伙人，在2015年1月12号到2月17号通过其直接控制的两个信托账户和14个委托其操作的个人账户，以连续封涨停方式大笔买入一个股票，这只股票呢叫精华制药，并抬高股价，在6月5号到7月22号期间将股票大量卖出，以上账户最终卖出的金额是16.84亿，获利8.97亿。最终呢证监会裁定没收违法所得8.97亿，并罚他 8.97亿，合计金额是18个亿啊， 这不少，这是 啊，非常不少。那这黄晓明怎么和这个高勇联系上了呢？因为在这个决定书当中啊，通报的14个委托交易账户之一就有黄晓明开立后由其母亲管理使用的一个账户啊，是这么来的。同时呢，这个京华制药在2015年上半年的半年报当中显示，有一名叫黄晓明的账户持有人是他的新晋前十大流通股东之一。 嗯，对对，这已经进入这个前十大流通股了，这持股量应该非常的非常大了，已经，对对对， 非常大是吧？好，那么这个事儿发生之后啊，很有意思啊，很多媒体就开始关注啊。这个黄晓明工作室啊，还发布了声明，否认卷入股票股价操纵大案，同时呢说，一不认识这个高某，二没有参加过、没有参与过任何股票操纵的行为、 啊。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证监会并没有对黄晓明做出 什么处罚，对， 没有。哎，对，这事儿您怎么分析呢？ 我觉得这目前来说呢，这个首先咱们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 嗯， 那么如果证监会没有对他进行处罚，肯定这事儿呢应该从目前可以认为跟他的目前是没有关系的， 嗯， 至于某个账户，那么他的公告也没有参与其中，那么我可以认定，都姑且认定他是没有参与其中的。这个事情可能如果再深入调查呢，可能如果再引申的话，不排除可能如果司法机关进一步取证的过程，如果发现问题 OK 呢，肯定也有证据，那么至少现在没有发生这种证据。 嗯， 但是现在这个操纵市场啊，说现在监管部门可能是随着咱们证监事呢完善，监管越来越严。 嗯， 这样呢，可能在这些年这个明星可能这出的事儿也不算少啊，这情况。 嗯， 这样呢，可能的这个咱们反正作为咱们个人而言都要注意，在这个日常生活中不要撞这个红线在里边。嗯、 我有几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啊。 嗯 黄晓明他是明星，但是他也是一个 自然人， 对吧？ 对， 自然人。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你我他是一样的， 可以做股票的，不受影响的。啊、 我可不可以开一个账户？是 可以 的，可以， 没问题的， 对 对对对对。 那么我可不可以把一个账户交给一个炒股还炒得不错的？ 可以，没问题的。 就是我可不可以把我的账户交给高某去打理？ 从理论上是可以的， 理论上可以， 对对对对， 没有禁止是吧？ 没有禁止。比如我觉得你做的比较好，你来帮我操作。如果认识情况下啊，在认识情况下，比如说你来帮，或者你给我提些投资建议，都个人、只要这个高某，注意他不是证券从业人员，不属于法律规定禁止参与股票投资的人。 嗯， 因为你看，首先咱们规定，首先证券从业人员， 嗯， 不能够做股票， 嗯， 也不能带亲友做股票，这是规定。嗯、因为作为证券从业人员，他这个平台位置要比一般的散户怎么样，要高一些，对吧？ 嗯， 在这个基础上，他可能看的东西要多一些。如果他来参与其中的话，可能对其他的散户投资者不公平，违反的三公原则：公开、公正、公平。 嗯， 而近年那么近一段时间呢，就是可以说在这个监管力度上，也曾经发现有部分啊不太好的证券从业人员做股票被查出来，比如用自己的家属名字等等系列，这也受到了一个咱们证监会的严惩。 嗯，那这个高某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原来啊经常到媒体去做节目讲股票，也参加过炒股大赛，夺得过冠军，还在高校开设一些投资课程等等啊。然后呢就和别人一起成立了私募基金公司，就刚才证监会通报的那个叫北京护城河投资发展中心啊。那么再通过信托等渠道进行资金募集啊。那不愿意买信托的呢，就像这个黄晓明这一样啊，把自己的账户委托给他代客理财。 嗯， 那他这种方式合规吗？ 这种方式从黄晓明这个角度，那么监管层对他并没有限制，可以说， 嗯， 就刚才说的处理没有他。但是从这高某的角度，如果涉嫌的如果操纵市场定位什么，利用资金优势、持股优势、信心优势影响股票价格、影响交易量，如果他如果利用这个资金有某种行为的话，可能他会涉嫌到操纵市场。操纵市场有可能证监会会得有个处罚在里面。 嗯，那他代客理财如果不操纵市场的话，这个他能违规吗？ 如果说他首先如果没有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欺诈客户、不正当竞争这种行为的话，若在按照正常游戏规则，那么本代客理财他有相应的规定，若干着相应规则搞，你比如咱们像私募要报备等等都履行了程序的话， 对， 应该是不受影响的， 不受影响， 对对对 吧？好，但是问题是黄晓明工作室发表声明说我不认识他。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就是说你的钱委托这家公司在打理、对吧？你每 天要进出那么多的 是的 资金，你都成公司前十大股东了，流通股东了，你说我不认识他，那这个问题怎么解释呢？ 完，这个不认识呢，具体认识不认识怎么界定？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就是因为咱打个不太合适的比方啊，咱们投资者买基金，把这个基金呢，把这个基金交给这个基金经理运作，那可能我作为投资者，我最多知道基金经理的名字是谁了不地了，多数可能这名字都不知道，就某只基金，这是可能不认识基金经理 ，OK， 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可以理解。 那就是关键，他这个黄晓明投资形式以什么形式投资？咱们现在知道，可能这个高勇操纵各若干账户里有涉嫌黄晓明的账户，这是 OK， 这是咱们知道的。但黄晓明参与其中是以什么形式参与的？如果说确实这情况是以什么形式参与的，从他的角度怎么看的？他也许就是可能并也有可能出现这种，他并就是可能交给某个机构认可比较好可以操作，具体他可能也未必太去管，因为毕竟作为影视人员，他术业有专攻嘛，他对证券行业并不是很懂，比方说可能会不会有其他一些他也不太清楚的事情出现了。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他或者说他妈妈肯定知道这个钱是委托这家公司去进行这个代客理财， 对 吧？但至于谁在操作，也许他们不清楚。 对，就是刚才我就记着公募基金这个情况就出现，我不认识基金经理是谁，那这我就是这个就是不认识， 就是我知道我的钱是通过哪家公司去进行投资， okay， 这情况对， 但是我并不知道谁在操作。 谁在 OK 这情况对， 这是一种可能， 有这种可能性，对， 有这可能，因为我们只是推断嘛， 只是推断， 他是否认嘛？ 任何事情都有最终以证据。如果说国家那就法律部门能够接下来证据表明的确实认识这个人，那咱另说这事儿。 他俩发过短信是吧？ 对，或者见过面有照片或者其他 话， 因为现在咱这通讯方式很多嘛，而且现在监察方式，你包括你手机，你所有这些都可以进入监控范围的。 嗯， 若确有证据有过接触，那另说这事情。 所以说啊，咱得实话实说， 对对， 啊、得老老实实说。 现在不能确定，至少是这个 啊，至少目前相关的机构 还没取得证据， 更新的证据来， 没错没错，是的，是的。 他也只是说我否认是吧？ 对对 对，也没有更进一步的表态。另外就是。第二点说，他们工作室发表声明说，我没有参与任何股票操纵的行为，啊、这个事儿呢，也需要调查。 这以后就调查，所以因为假如我这钱就交给某某机构给理财了，他怎么理的我不知道，也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对吧？就是比如这个某某机构他怎么具体做什么我不知道，可能是没有参与，因为参与什么理解这个？如果我的确买卖股票了。可能是参与，假如我交给某机构去理财了，我的确从我角度是没有参与，所以这个需要也最终一个调查取证的过程，最终可以决定。 是我们看到相关的法律有这么一条规定啊，证券法第80条规定，禁止法人非法利用他人账户从事证券交易，禁止法人出借自己或者他人的证券账户。但是有律师认为，黄晓明出借的是他个 人 的账 户，对， 并不是公司啊，并不是法人的账户哈、啊。那如果黄晓明和他母亲在不知晓高勇操纵股市的前提下，目前还真找不到相关的法律条文判定他行为违规。 对的， 就是说相关的法律并没有禁止你把账户出借给别人。 对对， 好，没有这样的条文啊。 这个目前这法律目前没有这个要求，所以刚才说的情况，目前你还在没有足够证据情况下不能妄下结论，咱就说这话。 好。但是从另外一个侧面我们能看清，就是现在的监管是越来越 严格， 群众的眼睛也是越来越雪亮了，是吧？关键是他都上了这个啊前十大流通股东了。 对， 下面呢我们来说这个高勇是怎么操作的啊，也给大家一些提示，今后看到这样的类型您呢更加要冷静。他呢是聚合了20亿的资金，他呢喜欢一把梭。什么叫一把梭啊？就是 一把去买金。 对，他全坐庄这个金华制药啊。那么从15年1月12号到2月17号，他就买了2839万股。这个量有多大？超过同期市场申购量的 28%。这期间呢成交了2370万股。成交量是超过同期的 36%。这期间呢至少有18个交易日的成交量是超过同期市场的 10%， 最高成交量占比竟然超过 76%。 所以一个月的时间，大家想一想股价会怎么走，股价涨幅超过 66%、啊、那么他在进场之后啊，这家公司在春节后上班第一天停牌了，说要搞重组，那么停牌一停停了3个月，5月25号复牌之后， 那么高勇的操纵就更加疯狂，连续九个交易日啊，在集合竞价阶段，他以涨停价下单超过1000万股，最高的时候超过1800万股。那么这个量呢是超过同期委托的60%，就是说有100单，其中有60单，有100股啊，其中有60股他买的啊，是不是一个意思啊？但是不能买60股啊，最高超过了76%。那么当股民这个时候看到这个股价怎么蹭蹭往上涨，开始进场的时候啊，他是手起刀落啊，10天时间抛售了1994.46万股，套现14亿啊。那么当然这出货量太大呀，他感觉好像怕搂不住，他呢又开始买，制造这个庄家洗盘的假象，让更多的人接盘啊。那么在3个交易日他又买了368万股来拉升股价。所以这个时候散户以为洗盘是不是该结束啦， 又开始冲进去了。 他又开始出货了啊，又开始出货了。那这个时候呢那么之后的这个股价呢就是下跌绵绵无绝期啊，那最后统计他套现是16亿啊，是这么一个操作的手法。那么股民通过这个案例啊，您认为以后要注意点什么呢？ 其实我觉得作为这个咱们的这个散户投资者啊，可以说在这市场中是，首先无论从资金量、信息量各方面，包括操作技能方面都不具备这个优势。这种盲目的跟风，那最终呢，可能根据历史的经验来看，可能最后呢损失的概率其实比较高的。 您说的是从历史的经验来看， 从这个股市啊，这个毕竟股市是7赔2平1赚。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这个道理在里边。可以说多数情况看许多投资者就是跟风进去的。因为咱市场上这个案件很多嘛，这个情况。最后呢可能多数股民都是伤痕累累。那这个作为投资人，这时候呢第一呢就是保持一个冷，不要跟风。我觉得这是最起码的一个原则。有些东西呢是你挣的钱你挣。有的钱不是你挣的钱不要挣。甚至有时候用这个不太合适，宿命论那个理论啊，这可能不太合适。但其实有一段肯定命里头没这个钱的时候，不要去强求。另外呢， 君子耗财 取之有 道， 对对对对对。另外有一，其实我觉得目前的这个投资这个方向，大家注意啊，咱们现在那边证券投资基金，把一些专业的问题叫专业人士来打理。你比方咱们散户，你对市场不了解，你比方刚才高勇案或李勇案这些东西，是现在你知道可能这种操纵，当时你是不知道，对吧？但是如果你来操作，那你这种可能亏损。但是我把资金买些证券投资基金，这个是相对来说由专业的基金经理来进行打理运作的话，那么相对其实要比自己做要强得多。虽然说在熊市基金也赔钱，那的确，但是根据经验来看呢，好像比那散户赔的要少。基金经理懂得如何控制风险。你们现在假如做一些基金定投，这样呢，我觉得是个比较好的方式。像咱们也就是中国的股民啊，特点自己做股票；西方的投资者都是通过买基金的形式，你比如买巴菲特的基金、索罗斯的基金等等系列，通过这个形式进行投资，就是所谓的间接投资方式。其实收益也不会太次，但没有必要直接这么盲目的操作，最后遭致这种损失。 是，那再说回这黄晓明啊，他这账户呢，就是以高勇第二批投资的这个操作当中还露出的马脚啊。那么他一下子呢成为了这个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了，也是被更多的人所 盯 上了。 对对对对对， 这个事儿呢，后来经过调查啊，就是水落石出了。 那 这明星现在你看哈，这个为什么都喜欢涉足资本市场呢？这个也值得我们哈考虑和三思。好，即将进入这一节的广告，广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财富大搜索》。 2019年春节怎么过？北京交通广播著名主持人郭伟约您在纯美的南极过。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生动南极》2019新春极地穿越之旅全新升级，再次启航。1月28日出发，全程17天，我们将搭乘全新专业级抗冰探险船，穿越66度34分的南极圈，在南极过除夕、包饺子，邂逅南极原住动物居民，寻访南极邮局、科考站及探险家的小屋。先预定有惊喜，敬请关注1039俱乐部官方微信或详询电话400-606-1039、850-1-3124。 成长，也许从这样一段旋律开始，经历了游子归家的喜悦，体会了家国强盛的自豪。 看到了日新月异的未来。 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中雨，东转北风2-3级，最大相对湿度96%，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65%，最高气温32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是节目的名称财富大搜索，跟我们来互动，也提出您想了解或者是关心的问题。今天我们的嘉宾呢是资深交易人钟健。钟健您好。 您好您好。 下面呢我们就要来谈谈我们既定的一个内容了啊，就是从中报当中来挖掘投资机会。有些公司呢中报净利润增长的幅度还挺大。那么净利润增长的公司值得买吗？这是我们下面跟大家聊的话题。首先我们看看这个中报公布的时间啊，这么多公司，几千家上市公司都得公布，但是有的公布的早，有的公布的晚，是吧？这中间相差有的一个多月呢， 时间比较长。没错没错， 是吧？ 没错。 那您认为这个早和晚有什么样的玄机吗？ 首先我觉得一般的从常理来说啊，一般如果业绩比较好的公司，他呢愿意早公布，因为这个大家都看到的情况嘛，把这个美丽的这个业绩展示出来。而相对如果业绩不是很理想的公司，他呢可能愿意不愿意那么早公布。第一呢，可能提前能够再想办法再做一做账，想办法能够把这个业绩弄好一点，拖拖时间。另外这样可能会有时候就是羞答答的，最就是公布时间非常晚。所以这从这点看，如果相对早公布的企业呢，相对来说估计可能呢业绩就是多数啊，业绩是比较不错的。你看现在截止到8月12号这天，目前有2192家上市公司公布了业绩预告。这里注意看，强调这个同比增长的1173家，同比下降的427家，其中121家预盈，202家是预亏。其中业绩预告业绩翻番的预告啊，这个情况这具体数据还没出来，预告业绩翻番的410家左右。像有的企业里边这个启明星辰啊、中石科技，包括中兵红箭的业绩都业绩非常好，业绩预告情况。这肯定是比较好，是愿意早点公布出来大家看到这情况。 就是业绩好的 他愿意早点公布，他都知道， 大家都知道。业绩差的呢， 就是反正有时候比较犹豫，比较紧张，掖着想法能不能晚一晚，或者那想办法能再挽救一下等等情况。 那这个总要出门见人呢， 对， 是吧？那这中间他们会在做点什么事儿呢？我们下面也要跟大家来谈到哈。那么净利润预增和预亏，那您认为一般都有哪些因素？这个可能很多公司啊，它受到的这种影响方面都不同哈。您跟大伙儿好好说说。 我觉得首先从这个业绩预增预亏，一方面公司的基本面、公司治理结构方面，自身的治理情况、自身经营情况，如果自身底子比较好，你比如同仁堂这种好的企业，它业绩比较平稳，它呢应该不，它出现亏损概率比较低，这是一种。另外也跟整个大的环境有关。你比如贸易战这种情况，可能对某些企业会带来冲击，这样可能业绩会有影响。这个我觉得咱就看到这个，一是自身，另外外边就外因要通过内因起作用，这过程中 那么业绩的好坏从中呢咱们可以有把控。其实我觉得对投资者而言，我觉得这个如果说肯下一个比较长时间的功夫啊，那某一家企业看某一个时期的这个业绩情况，无论预告还是公告，说明不了问题。你要看长期，比方三年五年甚至十年八年，就作为咱们专业投资者，可能你花的心思要多一些，看它整体这个整体时间情况，能看出比较好的端倪在里边，应该。 嗯，就是单看半年也说明不了问题哈。这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设计这么一个话题的， 对，因为你看 初衷。那么从不同的行业来看，是不是不同的领域的公司，他们的这种利润增长也受不同季节因素的影响？ 这也受各种季节因素。里边的夏天可能像比如说冰箱， 嗯， 或者这空调这种企业，相对来说它的业绩啊就能好点，因为这种需求订单比较多的情况。但是冬天呢，可能这边它的业绩就受点冲击在里边。 嗯， 但是你要从整体看呢，我觉得要整体，刚才为什么从一个长时间的三年五年十年八年来看，就是整体看它可能会把一个就给拉平了。某个季度某个时点可能会高，但整体一年基本上是个平稳。 嗯， 这个我觉得为什么咱从一个长期看，你们刚才说这个某个演艺明星的进入前十大流通股东这情况，其实前十大流通股东作为投资者而言呢，是也是一个作为咱们对企业这个上市公司钻研的一个好的参考依据，是公开信息。你们咱就如果他看他前十大流通股东里边都是基金或都一些机构参与的，那现在这种呢可能看好程度比较高。因为咱们散户而言，对这些这个财务数据不是很了解，可以说这未必是专业人士。但是比如说基金公司，他有专门的调研人员，他可以对企业的调查，说他看好某些企业，而且长期进驻某只股票的话，注意这将为什么一个长期看，比如说三年五年十年八年，这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东都是基金或都是一些比较好的信托公司，这种情况可能这时候都看好它，那么这个咱们踏踏实买进的相对风险的不是很高，不是很就是风险能够给规避了，就是说， 嗯， 但如果这个一般可能都是一些散户业的变化比较频繁的话， 嗯， 这时候可能这时候咱们操作投资也比较谨慎，应该， 嗯，刚才您谈到这个以空调为例啊，可能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啊，它的利润高一点哈， 对对， 那其他还有一些可能这个时间它没有什么利润，得到三季度啊或者是年底的时候啊利润才上来， 对， 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个时间点它没有投资的价值。 没错没错，就是我刚才为什么一个拉长了的时间来看呢，不能看某一个点呢在里边。 嗯， 有些可能就是最后可能三四季度就是收获的季节。嗯， 换句话说它可能半年报业绩平平。 对对。 但是它不是说没有投资的价值。 对，因为有时候咱比如农业为例，农业最后在秋收，对吧，咱都知道那时候才最后见果实的时候。之前呢可能就是投入过程中，那农业可能播种的过程当中，这时候可能就是付出。那最后等回报可能要有一个时点出来。 嗯， 那这种情况咱们呢就是说刚才说可能目前这段时间业绩看不是很理想。 嗯， 但是如果刚才说从长期看有个比较好的机会的时候，咱这时候可以进行布局在里边。 嗯， 这也可以作为一个未雨绸缪的考虑。 好，那么反过来，那业绩预增或业绩实实在在有大幅的增长，这样的公司现在我们就值得下手吗？ 我觉得现在呢，我觉得首先目前这个时点如果作为这个散户投资者啊，我觉得比较谨慎，不要着急下手 啊。您这个首先是看大环境是吧？ 对，大环境如果不是很好的情况下，那么咱们这时候因为盲目的介入那不是很好，而且现在的业绩预增它如果在股价上就它已经有所反应了，你比如前期业绩股价一直上涨过程中，甚至有时出现利好出尽利空的情况下， 嗯， 不一个短线，我觉得这个呢还是谨慎，不要轻易去做这东西 啊。哦，第一，您的意思是看看大环境好不好？ 首先一个看整个的一个基本面环境。 嗯。 另外呢，目前的这个资金面各方面是否充裕，在国家政策各方面， 嗯， 这个天时、地利、人和都能有效配置的时候出击。 嗯。 就是在时机不成熟时，其实我们需要的是等待和忍耐，而不是盲目的操作。 但是很多人他有这样的心理啊，说我选的这个一定会逆袭。我选这个肯定 概率比较低，这个 对吧？ 对， 但是概率很低嘛， 对对， 嗯，刚才您还谈到一点，我觉得也可以值得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就是说，它这个股价有没有提前反应？ 对， 换句话说，它在公布预增的报告或者说公布半年报之前， 嗯， 它是不是已经有一波了？ 因为有时候，其实任何事情都有个迹象在里边，某家企业如果业绩比较好。他呢不会在出报表才爆发出来，事先各种都有各种迹象都能体现出来，甚至你比方大家都看好某个企业，甚至都会提前介入，甚至呢咱说句不好听的话，可能有些内幕消息人士，对吧， 或者他是有的一些不太合法的消息，有可能的情况， 嗯， 或者人家通过一些研判分析， 嗯， 也可能预计的情况了。说正常来说，我这对专业投资者，就专门调研人员，刚才说的情况，我这边呢怎么样？我专门有调研人员去上市公司，经过实际了解，觉得预计这些企业有比较好的发展前景， 嗯， 这是我可以进来了已经。那因此，多数情况下就是这种业绩预增的股票，看它呢，就是股价前期是有个反应，而公布出来以后，那么这时候可能已经都明朗化了。做股票有时候咱就炒那预期， 嗯， 预期是高和低的问题，可能就朦胧的概念会炒一些， 嗯， 真正明了以后，可能就未必有什么机会在里边。嗯、 但是也有一些股票就是在公布预增报告之前都平 平，比较平稳，有这种可能性。 但突然一下，咔，那天 对也有可能，对 拉高是吧？也有这种可能， 对 啊。那这是从这个股价的角度来说啊， 嗯、 你不能单纯的看 这个业绩好坏 的这 个 是吧？ 如果因为咱们有时候做股票特点，嗯、投资者是炒一短线， 嗯，是的， 甚至咱心呢挣个快钱， 嗯、 今儿买了发了，今儿买明儿涨停，一呱呱一顿涨停， 嗯， 挣个翻番利润就跑， 嗯， 那这种心态的话，那业绩预增就是好像等知道增预增现在进来的时候，可能这种机会已经不会很多了。嗯， 但也不是说这个啊，业绩预增的股票咱都离得远远的 啊，这也不 那这人都挣钱，我都没有投资价值，那赔钱的我去买，这个当然 事情也没有绝对的， 没有绝对是吧？ 对对对， 那还是要值得关注，是吧？它业绩预增，它预增何来的预增啊？这个值得研究， 是 吧？ 就是我一直说的呢，咱们作为投资者呢，不要一个短期性，一个踏踏实实研究基本面， 嗯， 用个三年对某家企业，甚至用个三年五年时间仔细研读， 嗯， 甚至咱从数据分析角度，你比如刚才基金持仓比例，甚至股东人数变化， 嗯， 你比如股东人数如果它是一个逐渐扩大趋势，说明筹码的分散，说股东人数因为咱是每三月公布一次嘛，这个季报半年报什么情况，股东人数是一个逐渐缩减过程，是一个锁定的方这个趋势在里边， 筹码越来越 少，这样可以通过这个长期数据观察， 嗯， 这样呢可能会得到一个，就是咱们散户在没有任何其他消息情况下，仅凭公开信息，在如果经过长期观察，可能到一定的时候你会对这只股票有感觉， 嗯， 甚至对它股价有感觉，这样其实要比仅仅看那个报表，就一时的报表要好得多，我觉得， 嗯，是，这个其实也是从这个股价或者说股票的集中度这个角度来进行分析哈。 是的，对。 还有一个现象啊，我也想请教一下您，就是你看我们有一些公司，甭管是港股、美股还是咱们的 A 股，啊，这个预增啊，预增了，咱们单看这数据还行啊，都是两位数的预增， 嗯， 结果第二天咔，股票价格跌了， 跌来了，对。 说什么呢？预增不达预期，就是 反正这个， 本来考100分啊。嗯，我认为你考一百分，结果你考了98分，啪，回家挨顿揍。 有这情况，有这情况，对不对？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其实有时候什么概念，就是说本身刚才说已经事先有一个更高的预期情况没有达到。 嗯， 比如我说，咱有时候咱从学生时代过来嘛，觉得我能考100分， 嗯， 结果考一99.5， 嗯， 可能孩子哭了，有可能。 对， 对， 为什么觉得这好像没达到预期情况？有时候觉得很难过， 嗯， 甚至家长可能批评你怎么没考100啊？这情况，那如果这就是预期过高的股价上的最容易反应。 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说呢，就是怎么作为投资者而言啊，这个就是刚才也不要盲目的观看这数据， 嗯， 也许这个数据你看着不错，但是比市场预期要低的时候， 嗯， 而市场预期性更高的估值这情况了，这时候可能会带来其他问题， 嗯， 比如说庆功宴已经摆上了，结果这情况没有那么好， 嗯，对， 对对， 就是可能一生气，这个就怎么样，就可能这庆功宴就变味了， 嗯， 都会带来问题， 是吧？这就成鸿门宴了， 对， 我发现这个情况好像在这个港股和美股当中体现的就挺明显的。 嗯，是是，这个因为在欧美市场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成熟资本市场嘛， 嗯， 它有东西可能研判各方面更为精准一些。 嗯，对，你看今年的那个 Facebook 吧， 嗯， 是吧？它有一天，它有一天股价将近是20%的跌幅啊， 嗯， 啊，10%几的跌幅，那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用户的这个数据稍微有一些变化啊。 对， 那资本市场就给出这样的一个， 因为可能这，而且呢，我觉得从欧美市场有一个数据，就是前阵子看到巴菲特， 嗯， 他的开始增持这个现金， 嗯， 在这种背景下呢，我觉得什么概念呢？如果说 由于大环境的影响， 有可能是这种情况对未来， 嗯， 是的，这个评判度可以分析，根据以往经验，它增持现金比较量比较大的时候，可能是每一个高潮即将结束的时候， 嗯。 因此说，这时候在操作过程中，咱们刚才为什么结合这些情况？如果大的环境可能不是很理想的时候，那么咱们这个小环境 可能也会受到大环境的冲击。 嗯，是我们身处整个 这环境全球一体化的情况，这个局面 是，所以说就看似预增，那咱们 但是也要保持警惕，不要盲目跟风。 那要是预亏呢？预亏挺多的呢，难道就不值得买了吗？ 预亏啊，这东西我看怎么说了，就任何时候预增的涨没必要喜，跌没必要悲。 嗯， 它预亏的是什么情况？咱打比方说，咱说考试这孩子， 嗯， 平时比方优等生考100分了，今天可能突然间出家里出什么事了， 嗯， 这时候可能受影响考一80分，那并不等于他以后还只80分是吗？低，也可能这个时候再窜上来的情况， 嗯， 因为可能突然或者发烧感冒情况，预亏呢，咱就这个企业也是情况，咱要研究它整个。就我为什么强调对咱们对这个资本市场了解，应该是因为作为职业投资者而言啊，要散户我就买基金就完了。职业投资者你应该是花个3年5年一个比较长的时间，你不要想挣快钱一把完成原始积累，那是不可能的。你要用个比较长3年5年甚至10年8年时间做个规划，对这企业的了解分析，这数据的收集整理。 嗯， 这过程中他也许呢，这如果他这一贯表现不好的那肯定不行，这是甭管预亏不预亏都不能玩。但有的可能某些时间推某突发事件导致的，也会形成个价值洼地，对不对？ 嗯， 这时候进来以后呢，可能潜伏起来将来还意想不到机会， 嗯， 就谁都不敢，就是人们贪婪时我恐惧，人们恐惧时我贪婪， 嗯， 这时候在特定情况可能会有机会在里边， 嗯， 所以咱们无论是预增预亏，我觉得一个要放在一个长的时间段，未来就是3年，最低是3至5年吧，因为从战略投资角度，3至5年时间，如果甚至更长的时间，如果有这条件的话，进行分析研究，把这个精力一起用在各种数据分析，反正现在数据收集相对呢也比较容易，而且只要咱们花点心思了解数据，比如 F10 这数据在里边分析，那么这其实可能会有更好的收获在里边。 换句话说，就是您不建议大家在公布中报的时候马上进入操作阶段， 完全透明化的时候操作意义就不是很大了。 嗯，好。还有呢，就是从会计的角度啊，我们都知道企业要做账嘛，是吧， 嗯， 这个资金放在哪个科目下啊，这个比较专业了哈。 对对对， 但是呢也跟大家得说一说啊，企业会不会隐藏部分利润不体现在它的报表当中，换句话说它其实挣了很多钱，但是对外呢只说你看我们预增了一点点， 嗯， 有没有这种做法？ 可以，因为这从企业角度，一个是从如果从正常角度合理避税， 嗯， 它有时候比如说预收款这方面，预收款嘛什么时候收回来，对吧，他这边可以做一个布局在里面， 嗯， 因为如果在某一个月，如果业绩利润比较高的时候，可能面临一个征的税比较高一些，那这时候他可以如果跟他的合作伙伴沟通一下，这个这笔钱呢可能晚点过来，这情况可能呢摊平一些，可以避点税， 嗯， 这是这种角度。那么当然，如果咱是正常的，如果其他比较那个不太好的，另说这情况， 嗯， 就是说他完全有这种可能性在里边。就你看他有时候可能出现隐藏业绩情况出现， 嗯， 这可能是从他这个经营角度，另外比如预收款什么时候收，这个就是咱们在前期这两年他出现包括酒类上市公司有几家曾出现这情况，比如上面曾有一家出现被质疑，就他现金流，就经营现金流和他这个相对这个利润率方面配比净利润比较好像是不能正比，因为这个企业好像据说是好像经营现金流20多个亿， 嗯， 但是利润4个多亿好像不太对。 净现金流很多， 经营现金流， 经营现金流很多， 对对， 但利润很少。 对，这种决策不太对，因为 那钱去哪了呢？ 对，肯定是现金流一个经营现金流、经营活动现金流，然后筹资活动现金流、投资活动现金流三个现金流嘛。这种情况就是可能说现金流很多，理论上这情况，但是利润低，有可能带来觉得这个质疑。但是他解释的预收款、预付款确认方面，因为规矩呢，可能在这个应该有在这个。会计搞可能在一个相当一个时间段，比如几个月之内可以有自由调整，或者情况下有这情况出现，他做解释在里边。但是最后是不是得认可另说。你要包括前几年有这酒类上市公司也出现这个情况，某些啊也出现这个好像这个业绩方就是隐藏业绩情况。 嗯， 这样的目的是什么？可能也从避税角度或其他角度考虑。另外也涉及什么问题？如果说是这个能不能把这个避免某一年的这个或者出现亏损的时候怎么处理这情况？在那个布局在里边，因为毕竟咱也居安思危嘛，这种考虑在里面。 是是，就是如果这个企业这3年内如果出现亏损的话， 嗯， 其实是这个亏损所得是可以去抵扣一部分税的，是吧？ 对对 对。 比如这3年，第一年亏，第二年挣 的时候一部分要抵补前一年的亏损，从报表方面。 所以他在会计做账当中可能也会考虑这个， 也有个灵活性在里边，相对来说。 啊，是，所以这个就得要大家。 真的去透过数字啊去研究这个公司的基本面了。 比如刚才说的业绩预告，如果看那预告不是很理想 啊、嗯， 但如果他有这个埋藏情况的话， 哎， 也哪天会有爆发。咱们现在可以呢，就是从咱们投资者角度，可以先布局进去。 但这个很难研究。 但这就是咱们要比较好的财务功底在里边。 嗯，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很考验投资人的这种 这个 观察能力、分析能力哈。 关键是就是观察、分析这个什么呢？就是观察。一个长时间的观察分析要咱底蕴功底、嗯、咱们投资人就现在市场更深了，水更深，叫一个玩法， 嗯， 跟以前越来越不一样了，咱们要加强学习，不仅仅看那大盘，看那 K 线， 嗯， 当然这是可以看的，但是这不仅仅靠这是不行的，必须得基本面的分析，沿途财务报表了解， 嗯， 只有通过长期的这个钻研才有机会在里边， 嗯， 那些投资大师说白了、 嗯、 其实他的利润都是50岁以后挣到的 啊，还有哪些看似高增长但实含隐忧的一些案例呢？ 这也有一些，你比方现在我们前面有一家这个某家这个制药企业， 嗯， 在头两年啊，咱不说哪家了，业绩比较好，但是呢，就隐忧的什么呢？它主要靠着营销方面做工作很细致， 嗯， 营销费用很高，但是目前利润的确可以覆盖这个成本的时候 ，OK 没问题，但是一旦覆盖不了，可能有麻烦。甚至有家某家电器企业，曾有一家什么呢？他的业绩突然这个增长比较快，但也考察什么呢？他好像是把这个就把一些资产进行一个处理， 嗯， 这样情况保证数据上来了。 它不是主营， 但是不是主营情况，甚至有的企业可能本身全都产品其实业绩并不是很好， 嗯， 短期可能有个特种情况有一比较好的表现，但是长期看呢未必能跟得上， 嗯， 就是这孩子考试平时可能是八十多分的孩子。也不今儿这一天也不怎么冒了气儿考100分， 嗯， 但是事后呢可能又回到80分这个情况， 嗯， 这时候你不光看这个100分你追进去， 嗯， 可能回到80分就给你套住了、嗯、这情况、嗯、 啊，所以呢就是他这个业绩增长这个来源很多， 对， 是不是主营的， 对，主、 啊、 是不是主打品种在里边， 嗯， 一般就如果说咱正常就是多种经营是没问题 OK 的这情况、嗯、但是多种经营中你的主营业务还有相对其他业务方面配比方面， 嗯， 要注意这个利润来源。如果说你这个非主营业务方面有利润没问题 ，OK， 这是可以的。但这个就如果将来环境变受到冲击了，可能会怎么样？利润不行了。那这时候你主营的跟不上就麻烦。另外有种还有什么情况呢？在任何就盛极而衰，某种特定的情况下，可能在某一个特定时点， 哎， 这个的利润非常高， 嗯， 但可能后边跟不上了， 哎， 因为同时是这个，因为咱企业都是销售产品嘛。这供需两方面，某个点可能需求比较旺盛的时候，那么咱们 OK 顶上了。但是这个需求旺盛意味着什么？它未来几年可能需求不太旺盛了。 嗯， 你比方刚才比方这个，咱说冰箱、空调，这咱们都知道，一般买个冰箱、买空调，至少用个三五年，甚至十几年，这情况都有，因为咱不轻易换这些东西嘛。那这过程如果在某个特定时点里面，今年讲夏天天气非常热，这时候大家都去买这个空调了 ，OK， 买了以后今年业绩非常好 ，OK， 没问题。但是呢，因为咱做股票做预期嘛，做未来嘛， 嗯， 这时候可能就未来几年就买了空调不会再去买了，未来几年可能业绩会就有点滑落了在里边， 嗯， 所以这时候咱们就是本身那个业绩特别好的时候， 嗯， 那要注意呢，这个任何事两面性，看好这面同时把这可能隐忧的情况注意看，就像有的企业比较明智的企业，这时候如果主动看主动进行转型战略调配，这是 OK 的，对吧？今年业绩不错，但是可能未来时间可能这个。我们今年业绩对吧？未来几年业绩都透支了，这什么？这个领域可能不行了，赶紧拓展其他领域，这是比较好的，这是比较明智的这个管理者。 嗯， 但如果有的可能不是很明智， 嗯， 带来问题。另外，甚至有些跟风的企业，一看今天有利润都冲进来了，这样呢，可能其实呢，这时候已经就这时候供需供给远远大于需求，那可能后边会带来其他不利影响。 嗯， 所以这个就是咱们注意呢，也是什么呢？作为这个投资者选择的时候。不仅仅看现在，要看未来，就是说刚才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分析，不能光看了预增了我就冲进来，不能这情况。你看长期看什么情况，要把控从未来，从那个过去看未来有一个度的问题在里面。 嗯，咱们不要参与下跌前的盛宴啊。 没错， 所以说这个业绩预增确实受方方面面因素的影响啊。看到的是表象，我们希望大家研究 透过现象看本质 原因。嗯，是。那从目前公布的部分企业的中报当中，您认为有哪些看点？咱们还有哪些机会可以去把握？ 从目前我看，首先今年上半年呢，有几个板块，我觉得可能跟着关注。 嗯， 一个是医疗这个板块啊， 嗯、 当然前阵子时候出了某个企业疫苗这事儿另说， 嗯， 因为整个在这个如果市场环境不是很好的情况下，介入防御性品种， 嗯， 我们讲的首先人吃五谷杂粮都可能生病，生病的都就是看病，所以医药板块相对而言，我们讲它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相对比较业绩比较平稳的板块。你看今年上半年，那么看相对比较医药类的这个基金走的相对比较好，以医药为主题基金，医药股呢相对走的相对而言呢比其他股票好一点，和这有关系在里边。如果未来经济可能属于一种相对的平缓，甚至这个如果预期整个大的环境改善还有待一个时间段的时候， 嗯， 这种板块可以参与。另外比如化工板块，我们讲经历它这个环保整治理整顿基本上完成这个过程以后，我想可能未来也存在机会在里边。整体我觉得应该作为这种防御品种， 嗯， 可以参与。 嗯， 那个这样呢可能在尤其在外围环境不确定因素比较多的时候， 嗯， 甚至有时候我觉得什么呢，如果这个就专业投资者了啊，咱一般散户可能不用管它。所以专业投资者而言，现在这个投资的品种多了， 嗯， 过去咱做股票，那么现在有这股指期货期权，那边股市下跌的时候我们看到看空期权做得非常好。如果作为专业投资者，我觉得这方面下下功夫钻研一下，这样呢可能也能在这个市场如果出现这个激烈震荡的时候有把握获利空间在里面。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回答一位朋友的问题吧哈，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财富大搜索。他说新股涨那么多板为什么不查呀？ 新股涨的为什么，这个问题是这样啊， 这个由来已久啊，这个 问题啊，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投资者朋友是什么情况了啊， 嗯， 这个新股它有个历史严格， 对， 就新股发行咱们现在是拿市值配售对吧，这就是根据股票市值，但是过去是什么呢，资金申购。而一般新股呢从这个股市开始那天开始啊，新股发行以后基本上第一天过去都翻番的涨， 嗯， 咱比如说那个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买进中石油， 嗯， 中石油现在多少钱没注意，当时的发行价是16.8元，但是开盘价48，又往下走。这个呢当时有一个就是都涨得很疯的，你看16到48等于3倍啊。其实现在我觉得咱们国家对新股它这个涨幅有限制的已经。你看第一天都涨 44%、43%， OK 了不地了，然后以后再走的过程在里边。其实已经对它已经有一个遏制了在里面。 嗯，那至于后面涨那么多板，那我想刚才您谈的这个历史严格， 对对对， 可能参与投资者的这种心理， 对， 他 其实有时候呢 还是改变不了， 因为这个从吸售心理觉得还能涨，这过程中， 嗯， 一般的新股发行以后呢，它这个一般可能从说第一天涨44%，现在第二天涨停，第三天涨停，能抡几个板儿，哪天开了板儿了，投资者的心态啊， 嗯， 只要没开涨停板儿就立刻拿着，什么时候开板儿时候卖，这情况， 嗯， 当然也可以查新股，为什么也可以查，没问题。有没有操纵市场内幕交易，我觉得也可以查， 嗯， 这都不受限，都可以这个的。 对，您问的是为什么不查啊？这个问题啊，好像不归我们解答。 就是，对， 但是我想说的是，现在查的手段比原来丰富的多了， 对对， 而且从公布的这个案例的数量以及处罚的金额， 对，也是比较， 这都创历年之最。 没错没错，而且因为这个，如果涉嫌呢有人炒新股的话， 嗯， 那管理层也不会放过，也会查， 嗯， 有问题。如果涉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那这时候对投资者欺诈行为，那么也会严惩严办，这个你尽管放心。 嗯，好，我们希望这个交易的环境是更加 健康、 健康、公平啊，合理、合法、有序、理性。好，非常谢谢我们今天的嘉宾钟倩先生做客我们的财富大搜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 FM107.3 收听接下来的旅行号1073的重播版。朋友们，明天再见。 美好的生活离不开美食、美酒，健康的养生品，有品质的生活品，有格调的电器。其实远不止这些，别再让网购成为你生活的全部，品质生活也可以用听的。北广生活时间为您带来优质的商品推荐，节省您生活。